歡迎到 Octachan Radio 2019年動 ACG 界的大事回顧特集，即是又是一些總集片啊那些東西，等我放兩個禮拜假那種，一次過錄完 這個放物版懶人包， 是啦，不是懶人包的，是放假之前呢，即是動畫公司很興奮的嘛，一到年尾呢就頭來剪一大堆嘢，或者找幾個星座25分鐘當一集那種呢， 那你不是應該剪我們之前講過的嗎？怎麼我們要重新錄過 的，即是剪仲麻煩嘛，即是動畫公司這樣剪仲麻煩嘛咁我咪升优咯，咁廿分分钟简单个拍啊嘛。好，继续都系呢阵容嘅，我杰特， 冇嘢。 孙伯父， 嗱，咁就唔出声嘅，阵间会出声噶啦。嗱，我咁咧就分开两 part 嘅，咁又分咗两集播，咁咪一次就解唔去。咁就第一部分咧就讲动漫界先。今年动漫界年度最大新闻就一定系京都动画大火噶啦。 死者为大，仲要死咗咁多人。 日本史上最大型的单一谋杀案件， 纵火谋杀 单一，唔计啲未嗱，因为新宿事件好似仲多人，但系新宿嗰单嘢其实就未确定，即系 新宿嗰单最终都冇办法确定， 系真 系冇办法确定佢系纵火谋杀嘅，所以就如果唔计嗰一单嘅话，呢单就真系战后最大啦。 系啦，战后最甚至战前都应该最大啦，因为唔系应该嗰阵明治维新以来最大。因為戰前上一個，因為戰前上一個紀錄保持者1930幾年嘅都野六雄，即係簡單句就八寶村。 應該咁講啦，可以確定係縱火殺人案，因為如果係再前嗰啲咧，因為紀錄問題，所以你係冇辦法確定。 有啲係好模糊嘅，因為一間托兒所殺細路嗰單嘢咧，其實係幾模糊嘅，即係實際上幾人唔知道。但依家嘢就係確認咗成36人而家。 總之就由呢個 ACG 事件變成咗呢個全日本嘅事件啦。 咁全球性添去到。 我覺得又未到全球性，即係日本嘅大事，然後有地球上面有其他人嚟關心咁嘅程度啦。 咁大規模嘅慘劇，佢因為日本啊，尤其是如果你喺美國有冇咁試過一開槍校園開槍事件死咁多人咧？ 梗係有啦，屌下聲，你有冇睇新聞？ 唔係，佢十個八個啫，十零個啫嘛。 即係梗係有啦，幾十個、十八個都有啊。 咁我即係唔敢講啦， 所以係日本最大單嘅。所以但係呢啲嘢老實講，唔好攞嚟比大啦，唔好下下攞嚟比大。 唔係另一樣嘢，今次佢情況有啲特別，就係因為佢今次嘅目標係單一嘅族群體，同係點講咧？亦係有，因為按日本嚟講，係以日本一個。呢、這個國家如果相對嘅話，好少發生啲咁大規模嘅單性慘劇。 我覺得主要係啊，最終係件事關我哋事咁解。 嗱，仲有 呢樣係比較重要嘅地方係佢關我哋事。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今次嘅案件用一個比較唔厚道嘅講法、就是，就係唔多日本人，因為據我所理解，日本啲嗰啲兇案咧，通常都非頗為離奇古怪嘅。即係啲咧莫名其妙話一家幾口互相殘殺啊！食神廁所藏屍，古靈精怪奇案嘅。但依家亦有啲太過簡單咯，即係好唔厚道講法係。 老實講啊，呢啲報仇殺人其實可以有幾複雜咧。 日本啲奇案係可以好奇妙嘅。 姑且就作為，因為都有啲時間之前嘅，姑且作為跟進咁啊睇一睇啦嚇。個疑犯好似仲未，因為定未定罪，而家仲係叫疑犯啊！ 佢而家仲係喺醫院度，因為佢而家情況仲未可以去拘留。 其實佢嗰種應該算係監禁嘅點講啊？佢唔係佢已經係正式拘捕咗㗎啦。不過你拘捕完你都係，如果你係需要入院嘅，依然係會入院㗎嘛。人哋人道國家嚟㗎嘛，即係佢目前仲即係佢初步佢個點講佢。拿出嚟啲資料仲係即係依然都只能係好似未有個精神報告嘅，所以未知佢係咪即係 未即係未應該佢未可以進入正式嘅司法程序，而家仲係叫調查中。 調查，因為你要查完曬啲嘢先可以起訴，唔係因為起你之後先可以提堂啊嗰啲嘢噶嘛。暫時未有睇佢個款就應該唔捨得噶啦。咁就我諗亦都有個跟進嘅算係好消息啦，有傷者已經係開始復工參與翻製作㗎啦，而驚動嘅點講原定嘅 蔷薇花園 唔係佢嗰啲專業啊嘛， 原本排的時序咧， 開始捉翻啦。 冇誒、應該係以我所知冇做冇任何延期出現過。即係當然你可以好明顯就有人嚟幫手啊嗰啲嘢啦。應該就係除咗嗰啲宣傳延期啊嗰啲，因為係宣傳延期啫嘛，佢正式上片係冇延到嘅而家。你紫羅蘭嗰邊同埋京出嗰啲，全部都係正常咁跟住原定的計劃上。 紫羅蘭好似下年四月 啊，佢原本就要呢個時間冇延到期啊嘛。佢唯一延期就係啲佢係最嗰時好似應該係 free 啊，嗰個宣傳延期啫嘛，檔期本身冇延期嘅，佢照播啫，佢照播照上照去啫嘛。咁所以應你可以將呢樣嘢視為佢哋點講啊？即係佢哋真係企跌咗落梯都起得翻身啦，叫做 同埋佢嗰個即係 backup 叫做算係做，即係揾翻 backup 嘅工作都算係幾成功啦。 應該咁講咯，其實佢哋第一現場會個我好似都提過，我覺得好似第一個月咁，我已經提過噶啦。即係就算係即係我睇過當現場嘅燒毀程度咧，其實應該係黑啲細救得翻嘅程度。你救得翻個黑啲，你剩翻嘅咁，你即資料喺度啦，即係你係冇咗紙本資料啫嘛。 但係依個年頭，雖然我知道驚訝嚟仲係好多紙本，但係近年嚟佢已經開始轉翻去用數位處理。 以我所知，佢個製作流程入邊咧係冇咗個畫嗰下係紙本嚟嘅，佢係會永久地失去咗啲紙本嘅。但係通常情況下咧，當你完成咗一張原畫咧，跟手就會掃落部電腦噶啦。即係所以佢中間實際損失個數量個量咧，幾乎係可以 ignore 咗佢。佢只係有畫到一半未畫完，咁你畫完或者係未做完檢查未過作監嗰度，嗰少少會冇入到電腦，因為你入咗電腦之後，其實原本嗰張紙本咧，只係會有紀念價值嘅啫，佢冇再冇咩實際作用。 喂，咁有實際作用嘅，你中意嘅話， 我又未見過驚啊！你嘅碟流出中嘢喎， 咁係喎，印象中，不過唔敢講啦，我太耐冇中嘢。 唔係你，因為呢個你拆開少少講啦，因為流出中嘢其實大部分都係公司自己本身攞去賣嘅。真係即係當年嗰啲攞去偷用偷的嗰啲咧，已經係而家冇啲咁嘅印象噶啦。所以咧，好似驚動呢種唔會攞出去賣嗰啲咧，你係唔會見到嗰件實物嘅。你只會有複製原畫攞出嚟。 或者咁講啦，就係、是。唔會係我哋依咁普通人會見得到咯，就有咗。 所以經過都幾耐時間啦，都幾個月啦。咁我咁驚動算係做企翻起身咯。即係雖然我相信其實佢可能有啲企劃係腰斬，即係未開始嘅企劃壓後嘅時間。咁但係課程表上啊，嗰啲個時間表就冇延後到噶啦。 同埋咧喺今依兩日咧，京動高動畫都講咗啦。他哋原本攞佢俾開落嚟臨時俾你哋捐錢去支援嘅户口咧，應該會係依個禮拜，係下個禮拜就停止運作。 即係佢嘅停止運作係指停止接受捐款。 係停止接受捐款。 係啦，即係佢亦都講過嗰嚿錢，因為佢原本係攞落嚟呢個俾家屬叫俾遺屬或者係傷者嘅付出又好醫療又好啦。咁同埋呢個復興京東用嘅，但係後屘佢就已經係改咗口，就話唔會，即係公司嘅復興係唔會用到呢嚿錢，佢所有錢都要全數俾曬去傷者同遺族，為屬到嘅。咁即係頗有呢個什麼自立嘅自立自強，要自己靠自己翻身嘅意味嘅。 幾時幾有佢哋風格啦？ 咁。即係我諗，好似過唔使過好耐㗎啦，你應該會大家會見到佢真正火燒咗之後先有製作嘅，因為之前嗰套係已經完成咗，即係已經交咗出去，係已經完成咗佢嘅情況，但係應該下年四月紫羅蘭應該係第一套火燒工作室之後。有去製作嘅一部，咁各位就有興趣可以去睇睇嘅。 嗱，咁另一單新聞就係上兩個星就上個禮拜啱啱講完嘅，最佳歷史一個唔知不死嘅社長嘅事件，搞到成班佳歷史元老 極速國際線，極速國際。 吉拿斯今年都係都誒點解呢個咁 Q 老牌嘅名字？今年突然間彈咗兩單新聞出嚟，兩單雞飛狗跳嘅新聞，我都算係幾都係幾戇居。 因為今年其實咧誒、關同吉拿斯有關嘅，即係吉拿斯賓人有關新聞其實唔少嘅，即係例如話係 Alpha 今年就開始專佢話佢動工啦。就實際上幾係咪真係可以下年出到？其實就有啲疑問嘅，因為大家對暗夜嗰啲衰格嘢咧，太依、這個不務正業走咗去唔知道做乜嘅性格咧，太了解啦。佢下年出 我可以話真 Ultra Man 出咗都未到 Ever 出啦， 唔出奇㗎， 肯定咁滯啦，係啊， 暗夜衰格嘢，佢就佢當佢拍唔到落去嘅時候走咗唔知做乜，做完之後翻轉頭搞。咁今次就誒、應該 隨時真哥斯拉續集都早過 Ever 出啦。 真系冇咁，真系真系呢个说话非常之痛。咁但暂时当佢下年出道啦，暂时啦，应该奥运年出道嘅佢都嗱。今年其实咧就其实最大咧就反而系真就即系转年号就二就转令和，差唔多成个动画圈好多都系跟住呢个世转嘅成绩，即系嚟东影咁样。 你有得唔转咩？ 唔系，喂，有啲嘢系嗱，东影最简单啦。东影成机嘅东影十周年佢二十周年嘅拉打企划，系直情系本来佢嗰个新拉打就叫零一 习，因为咁嘅习惯上咧，即系拉打每次出新作用咧，大家个下巴都跌落嚟嘅，即系都系。為之恩惡啦，唔一定下巴跌落咁誇張嘅。總之就為之恩惡個造型，永遠都會令我哋做。但係今次 好正常， 我頂唔太順啊，唔好意思。即係我咁啊，我調翻轉，我覺得今年嗰個特別誇張。 我覺得今年嗰、那個零一啊嘛，一零佢即係叫做，因為其實東影講出佢訪問就係、是、點解叫零一啊？好簡單就係 Level One 啊嘛。 我唔係講個名字，我話個造型。係 啊，造型啊。 即 係唔係呢個就是、因為呢個 Lada 就唔好講啦。但係東影基本上零一咧，其實呢、這個係好就少好東影就係難得地咁應節嘅就令和。同埋其實今好多動畫其實新嗱，今個再講開就令和，依個講下分信先，順便講下啦。講令和就好多咧，就叫做搶班喺令和元年結婚嘅。 有兩種啦，有一種係由呢個搶喺呢個平成元去開。 平成最後新仔。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平成針啊嘛，所以。 係啦，我喺胡松就搶咗平成最後嘅。 啊，即係有一，然後又過咗令和之後，有啲友仔又想搶令和先啊嘛。 係令和好似搶先係祝特彩啦，同埋美如桂，跟住仲有高援啦、原油實啦、小倉同埋小倉一堆。咁最大咧，最多八卦嘢就一定係美如桂同埋。捉達噶啦，因為佢兩個都係最紅嘅聲優，兩個成日上電視。咁咧，結果一出嚟咧就哇，出到係炒到好似《李八卦》雜誌咧，又話追尋又查捉達嗰啲啊，美如桂當年同某啲聲優、某個聲優嗰啲八卦戀文啊、K 卡嘢，又話啊捉達點樣？ 小姐幾出種雜片啫嘛， 係嗱，以聲優嚟講算到誇張嘅，因為聲優通常結婚先算數噶嘛。 咁你最紅嘅聲優，咁啲人有啲人當八卦咁炒，我覺得都有句啦，煲水新聞啫。 咁啊係，反而今最對於動畫格，我動啲阿宅嚟講，或者聲優宅嚟講咧，今年嘅聲優界， 我覺得聲優係聲優界係好祝福噶，祝大佢哋。 祝大 好似冇聽到呢邊有 近兩年已經係好少見到話你咩？你結完婚要拍碟啊？ 有祝大有，我見到都唔少。祝大系最多个噶啦，其他 最多应该系胡松啊， 唔系胡松，祝大最多，反而胡松唔觉，祝大最多，即系其实胡松嗰边佢已经有咗风期啦嘛，之前前面有咗前面嗰个例子，之后你有当你有咗第一个嘅话，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就唔觉噶啦，咁你有咗风期，即系早结咗婚咯，咁啊胡松第二个唔 OK 啦， 第一个唔系田地妻咩？ 咦，佢未佢田地妻，但未结婚嘅，佢就嗱咁今年咧。應該講喺2019年嘅結婚事件 MVP 係明白聰明，差唔多每 年唔係啫， 差唔多每次結婚佢每次結婚佢嗰個 Twitter 都自然會嘅 follow 人數都會提升。 即係有聲有結婚啊，比公賀新人，比大家比較中意去公賀，明白？ 喺聊我明白，聊到就聊到著火咯。 即係我覺得老實講咁樣其實有少少唔係好厚道。 超是超不厚道的。由睇前次去聊得最紧要原由实聊最初聊就是他识声优聊他就三星声优聊他啦。 又有啲唔係好熟嘅都撩佢，例如袁又實嗰啲咧，又就開始放火滾啦。去到後嚟，馮文良太子外面就撩佢。 我是有些擔心會好像田村那樣由開玩笑開到本人真的噓咯、 田村就開到就是你不要在他Twitter裡面說結婚兩個字直播你的直播啊播到有粉絲說你放過我對不起我說錯話放回我 太遲了你說中 的 地 方所以有少少擔心會真的開玩笑開到 暫時都未會因為根據說法就是、因為根據當事人的說法就是西面可以结婚，我就咬你，咬你。即系喺呢个说话，如果佢暂时都仲可以支持得住嘅， 唔系即系佢依家仲会 仲识讲笑， 仲识讲玩笑咧，都仲可以。但系其实唔代表佢本人唔 care 呢件事，即系玩玩还玩得有限度。 据闻佢收咗啲唔知写错记错嘅信，定系嗰啲广告定诸如此类。总之话某某人话边个结婚啊，我哋一齐庆祝啊，去恭喜佢啊。跟住明白个反应就系、是。依個我有生人睇最令黑最黑我憎嘅信， 即係點講？有時咧，你好難通過文字，尤其是如果你係直播嗰下佢 show 俾你睇咧，你仲可以睇到佢個樣子，但係純單純文字咧，未必知道佢係咪真係車啊。所以你哋中意玩嘅就自己睇好啦。 不過最後不過壓軸啦，應該咁講啦。而家依刻應該都差唔多最後啊，唔敢講噶，可能下個禮拜做一單咋。就壓軸嘅就係中村老師，中村老師結婚就燒到金井麻美嗰笪，咁金井麻美就佢金井麻美最近又係出咗，因為佢喺演唱會講咗啲嘢，咁搞到又係你咁 hea， 但係好似對日本粉冇乜反應，一副關人隱士四個大字嘅，暫時嚟睇，總之就冇搞到老師咁大鑊啦。 都是那句啦，人家结婚搞咁多嘢。 唔系，今日麻美嗰单嘢喺演唱会啊，上个礼拜讲嗰单啊，即系其实更大镬嘅系奥斯尔，因为今日麻美纯粹就可能佢睇某张相唔系好觉，咁烧完好似都唔系烧咗好耐，但系奥斯尔单嘢搞好大件事。 喂，唔好咁啦，即系金井麻美，就算喺声优界都唔算系第一线嘅红人，但系奥斯尔而家仲系兼红噶，唔好咁啦。 我谂唔系红唔红嘅问题，系大家会即系我上次新闻题一开始提嗰时候我提过呢单嘢，我就觉得系点讲，大家主要会烧嘅人自觉到，如果佢烧起嚟咧，都系烧到最终都系烧到自己嘅，所以先啲火力先系即系俾人冚住咗。 咪有啲唔同嘅，因为金井你都仲可以话佢唔系好知发生乜嘢，即系佢唔知事情严重性。因为声优知道识政治嘅人屈指可数，但系奥斯单嘢系摆明开拖，因为奥斯本身系穆斯林，佢讲新疆单嘢系摆明开拖嘅。咁呢單嘢就搞到好大鑊 啊！ 奧 斯自己係真係知道做緊好多政治上 嘅 表態嘅，佢知道的， 所以係好大鑊嘅。而家係好多行埋噶阿仙奴，但係據我所，因為我唔呢單嘢，我就因為我始終 咁啊，提一提咁啊即係同我哋點解 A C 車相關啦？咁啊，我哋要做一做我哋日任啦，我哋最我哋新聞回顧都要做一做日任，即係個 fuck you 個啦，咪講乜嘢咧？呢個唔係回顧咧，係最新嘅新聞嚟 嘅。奧斯嘅同啱奧斯有關嘅。 就呢個 Konami 隻應該係手機 game 啊，好似係就將呢、這個將佢個即係將佢個角色啊，即係佢鏟挑走咗，直接成個鏟挑咗。 好似係咪手機版嘅Winning？ 应该系，我觉得手机 因为我睇嗰个通告咧，中国版Konami 嗰个通告咧就系、是、会将呢个角色抽起，但系你以前抽到呢个角色就唔会取消嘅，但系佢以后咧就唔会 forecast， 系以后唔会跌出嚟， 系啦，封印咗，即系限定由限定者永久绝版， 永远嘅限定， 系啦，永远限定， 应该系三只啊，实况足球、实况王者结集同埋一个实况俱乐部，即时三只手机间都系唔会再跌佢出嚟。即我覺得，即係點講啊？雖然應該係純粹係中國版嘅啫，應該係純粹中國版，我唔係好熟。 因為據我所知係中國啫，日本方面冇嘢講。雖然咧， 但係負責呢、這個，但係負責做呢樣嘢嘅，都係Konami本公司自己做嘅。即使大家第一問題，Konami唔係日本企業嚟咩？做乜？你中國人玻璃心要關佢事，仲要係講緊即係點講啊？係冇錯，啲人係燒佢，但係啲人係冇將個火頭原本啊，係冇將個火頭 去到 Konami 嗰邊㗎，即係冇人指明係要 Konami 去做乜嘢，要做乜嘢㗎，即係咁有少少唔同。因為咧，如果你將個火頭燒落暴雪，然後暴雪跪咗，即係譬如啦嚇，大家呢單啊，呢個我記得嘅。不過 大家呢個黑黑我講遊戲我講嘅 game 相關，但 係玻璃渣我要打招呼佢嘅。 但係呢度唔係，但係呢次咧佢係自己撲出嚟嘅，即係佢我即係無啦啦自己衝出嚟食㗎啫。即係我唔知係討好佢啊定係乜嘢啦，不過 Yuko 諗嘅係咁噶啦嚇。 咁依間公司都唔係，不過唔客氣講句啦，都冇人玩㗎啦 ，Winning。 好啊，咁啊講動畫咁啊，我有單俾一單啦，都係近嘅現在嘅新聞嚟嘅，因為係算係。其實是上個禮拜的，不過就 個延伸固定新新聞啊， 好埋啦，因為我 因為 我哋 因為2019年未完噶嘛，2019年發生 的，係啦，所以仲可以講埋嘅。 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嘅超音鼠嗰單電影個製作公司話個接話個成啊嘛，咁我有個跟進嘅，咁就係所有員工合同失效。即係佢係等到員工失約合同失效先正式刪咗個部門嘅，即是第一冇炒到人，係即係點講唔續約啫嘛。雖然你可以話唔續約同炒嘅微妙分別啦嚇。咁啊，佢係永即係合約員工全部完曬，永久員工就移去其他部門度。然後佢只係收埋咗呢個部門，而且個收個部門並不是同個 Sonic 係冇同製造咗呢樣嘢出嚟係冇關係嘅，純粹係要搬嗰啲叫咩收埋工作室，然後搬咗去，搬咗咁解啫。即係所以就唔使太過啲想像，唔使咁誇張。 嗱，講下又一跳翻日本動畫度啦。今年其實如果只大啲方向走，就是今年其實好啲舊貨翻炒年。首先就係最成功， 今年 係 咁啊，唔係今年咯。 今年舊貨最成功翻炒是 Tinta 咯，而佢套動畫電影意外地大收，可以收成十幾億啊！因為一套隔咗幾十年嘅動畫。仲收咁多，其實係好跌咗好多人眼鏡。佢收幾億，唔知五億定我記得當時五億嘅，之後冇再追落去啦。總之係以一套深夜動畫，同埋仲係以一個大家覺得 咩先啊？香港西深夜動畫啫喎，日本唔係喎。 咁啊，就依個三十年前啊，先喺1991啊嘛，當時再 二千年仲過做， 但 係 就 係 呢個 對， 唔係就係呢套動畫係已經完咗三十年咁就係當個電視啦。一套隔咗咁耐動畫，佢仲可以維持到數億嘅收入。其實笑王其實係真係好跌咗好多人眼鏡，係當時係我睇網上好多討論區，大家都話點解咁收得幾套嘢？跟住其實真係我引用咗好多次就係、是、依一個日本嘅網友講法就係、是、我出社碗拉麵，我就入到一間拉麵鋪，佢俾碗好食嘅拉麵就唔簡單。依 Sitenta 就係、是、佢我要睇 Sitenta， 我係老餅，佢俾翻 Sitenta 要嘅嘢我。是咁多啫，你唔好俾啲咩廿世紀新嘢，你唔好同我搞咩新花樣，你唔好同我搞咩呢支啲拉麵落啲咩古靈精怪啲五顏六色嘅配咗落去，一碗清一正正常拉麵就咁噶，先睇就咁樣啦。跟住個法國版嘅真人先睇，日本又收得意外，呢套嘢真係意外啦，因為當初冇人覺得因為先睇其實拍過幾次真人版嘅，但估唔到今次法國啲人係話最似本家。日本方面是做了很大宣傳，都收頗為收得嘅。咁嘅結果，而家就開始突然間又觸及翻啲三四十年前的翻炒舊貨，好似話啱好個收最新消息就係《大二大冒險》又動畫化啦，隔咗廿幾年，而裡面主要聲優全死得七七八八，唔係黑心嗰句，真係死得七七八八。好簡單就係做主角達爾嘅藤田淑子死咗咯。咁即係呢個嘢，你冇得話揾翻前輩拍啦。 会揾翻旧人， 冇可能啦！攞嗰个咯，即系咩落海言意啊，全部走晒。 就算全部现在都唔会，即系至少九成有几个嗱，巴特拉啊嗰啲就 系 有可能揾翻。嗱，我话未死嘅话，但 系 有可能揾翻。但系其他嘅，尤其是新嗰，即系尤其是自己嗰方面，敌人都仲可能嘅，敌人啲大 boss 啊，要揾啲叫够劲嘅样，所以。其實不是特登，因為要找回他，而是他夠份量的種情況。但是現在這樣的話，更加基本上你們後面都不用怎麼想的了。說 真的，說了動畫，今年日本就是新日本 日本國內國產的動畫就是最大就是天之子啦。我冇留意到天之子收幾多票房，好似我唔好留意，因為冇之前去到你的名字咁誇張，係咁狂衝票房，所以我唔係好擱眼佢個票房去到咩程度。咁但係另一套咧就係、是之前提過嘅《科神二》，一套喺日本爆紅、日本破曬日本歷史內所有票房嘅超誇張動畫。今次應暫時未知，但係應該都係日本今年年度最又係超大收動畫啦，應該未完嘅，日本都係《科神二》。 日本仲係上緊啊！ 仲上緊，有排上嘅呢套嘢。 呢啲因為迪士尼動畫冇人的，本來就已經係長噶啦，即係唔似一般動畫咁。香港其實應該話香港嘅情況咧係好特別嘅。香港咧就講緊幾地大都好啦，兩三個月就乜都收曬噶啦。但係咧，如果係 可以半年嘅，可以 啲我最想我所知啊，日本同台灣都係嘅，佢哋有二三輪戲院嘅，所以佢會有啲戲啊，有啲大作咧可以係播足成年嘅。即係《 少女戰車》咪係咯，播成年黐下。 少女戰車就有少少特別， 黐下線真係。 佢本身有少少特別嘅，咁啊 試過就係去日本嚇，乜仲喂我將有一套，我好似當時睇光美定係邊度，總之係我揾一興就發現到全個東京得一間戲院揾到，叫我就喺嗰個興睇。 因為你 當年鐵達尼咁 hit 呀，個個都話睇十次八次，嗰啲都係做咗半年左右就冇啦。 波希美克狂想曲啊，當日本上咗半年啊，啲人狂想唔知睇十次八次啊。日本人啲二刷三刷好普通嘅事嚟㗎，所以呢套科神二我又十刷八刷我又唔 之前第一集就已經播咗成年咯，播足咗成年咯。 咁 即係佢有臨盤寫，下一年都入到個銷售榜，當然唔係第一啦。 我第一都唔意外，因為今年日本好似日本第一嘅外語片應該都係 Endgame 外語片啦，國內片我唔敢，Endgame 都應該就係啦。 即係抄翻個數字咯，啱啱《天氣之子》度141亿元，即係點講啊？的確個數係低過咗裏邊位一節嘅，因為裏邊位係講緊250亿，最終係收過250亿元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佢係呢個宮崎駿車動吉卜力啦，同埋呢個迪士尼以外唯一入到百億俱樂部嘅一位，即係佢只不過係呢套天氣之子，雖然你話個評價即係點講啊，讚批其實幾讚批咯，一開始聽嗰陣時咧就劣評係多，但係慢慢咧就係、是會變成五波，會有人讚有人彈嘅天氣之子，比我放心少少，即係可以咁講啦因為他只是想做給想看 的人去看，而不是給了所有人看，但是很多人因為他潛在的關係，有很多一般看電影的人一開始都有召去看，那就變成就是這兩種人 的聲音的聲量相比就變成了是 簡單就是認不認同男主角， 你可以這樣說，不是認不認同，是直接是代入共感，你跟他有沒有共感呢，即是你會不會覺得他跟你有某些重疊，即是你可以說共鳴，即是 他有沒有，那就 認不認同他 咯。我現在看最新消息，因為現在上日本上一個月而已，就 Anna Yuki 即是《科神二》播了四個星期，上四個星期就收了73亿。 哇，我聽到《荒神二》《 荒神二》差不多啦。即是以這個速度來說，基本上呢天氣之子要過天氣之子是都不是時間問題，很快的。 那 你用天氣之子來比的話，基本上是贏硬不用看， 是黑博講句，就是日本沒有一套戲可以跟他困，差不多全世界都沒有片跟他困，去到我只差不多去到我自己看那場戲，因為冷門時間都爆棚， 因為天氣之子的情況呢，就是有即係同李邊偉相比嘅話咧，就係點解李邊偉會紅咁黐筋咧？就係因為佢原本打算打嘅人，好啦，睇完好開心啊！跟住後邊咧過咗一段一個月左右時間之後啦，反而係呢個40岁左右嘅人入咗咗會上升咗嘅，即係呢個我當初有查過數據，係40零歲四廿代啊，嗰啲已經完全唔再係唔可以叫青少年嘅人，都走去佢入咗啦，係 趁虛。 谷起唔係趁開，谷起咗個銷量。但係所以但係呢一部呢一 part 嘅人咧，係唔會對《天氣之子》有共鳴嘅， 亦都未必會走去睇翻，除非佢係點講啊，唔睇影評或者唔信影評嘅情況之下，因為前作而入去。除咗咁嘅情況之下咧，啲人先至會冇咗呢一班人嘅，所以佢低咗一大截係應該嘅。 應該或者咁講咧，以新海誠嚟講，依個依係佢正常表現。 呢140億你可以視為，我諗上邊有100億左右係新現在嘅新海誠嘅基本盤咯，你可以當係。 已經好厲害啦！ 佢用啲乜嘢狗屎垃圾嚟咧？都有呢100億都喺硬度噶啦，因為其實佢就換佢根本就只係想俾呢啲人睇，咁剩翻嗰100億左右咧係。咁啱你又鍾意睇，我又唔會拒絕你咁解嘅啫。 咁跟風啊，吹虛啊，依咁一定有嘅。即係講就科但相比嚟講就科神就冇嘢講嘅，因為佢嘅而家咧就係即一個即其實所謂一句係14人。 呢啲片我都係形容呢個世界得我唔睇嘅啫嘛。 咁唔出奇，咁我都唔睇，咁我都唔睇《天氣之子》。 唔係啊，我係話科神，即其實唔係覺得佢做得好唔好。完全關事， 咁又 迪士尼做， 正常嘅。 簡單講完， 因為今年係即係個黑博國，即係誇張嗰句，今年係迪士尼世界啊嘛，迪士尼元年，迪士尼元年咁就係收購咗霍士啦，橫掃佢跟住迪士尼拍攝開咗啦，大家等緊佢幾時開香港因為迪士尼拍攝最重要就係佢一大堆陳年倉底嘅經典舊動畫，佢冇開佢係冇開個倉出嚟播嘅，大家等緊佢等緊係好多啲舊卡通迷啦。鬼佬動畫迷咧，係等佢開窗播嘅，尤其是香港批。 即係作為一個杯葛迪士尼20年嘅老黑啊，因為咁叫啊，可唔可以咁叫？即係嚟講，我就對我嚟講冇乜所謂。佢點紅？即係點講？我係知佢有幾紅，我亦都知佢點解會咁紅。咁但我唔睇就唔睇咯。 咁唔出奇，咁正常嘅。依樣我成日都話有權嘅嘛，依啲嘢。個人嘅口味問題。 咁啊，聊翻轉啦，你話翻相對科神喺即係香港係好啊嘛，係好 sell， 但係大家即係點講啊？我唔知係有心定無意將佢 spin 咗去即係咩？用一啲好奇怪嘅解讀方法而冇解出，即係去解讀佢呢個兩個人喺呢個北方王國什麼？即係我唔記得個段嘢啦，就係、是、即係佢形容到好似香港咁樣，即係我呢啲就係想睇到。 唔係想嚟咗，我係攞嚟惡搞啫。我咧我依冇所謂喎，我哋真係苦笑人。O K 啊，幾好玩啦。 唔係，我覺得係惡搞咯，即係惡搞之餘，我覺得有一部分係咩啦？有少少想點講啊？有啲想借刀嘅感覺。 但係其實上我覺得似惡搞居多，即係睇係擺明就係惡搞嘅，即係大家笑碌咗喺度嗰種咯。係依唔係我其實依個音樂幾好啊？依啲 咩啊？我點解會知呢單嘢咧？是因為香港電台真係報呢單新聞， 笑痛痛，我係先，因為我係睇到笑痛痛嘅，係啊，得喎，咁樣咁解都得喎。 即係我唔係啲咩 ACG 站啊，或者電影評網站，我係香港電台嘅新聞報導入邊見到，搞乜鬼？ 你搞乜速？你個邊科啊？ 即係不過你當然啦，係真係香港紅一潮，反而調翻轉啦，《天氣之子》係香港嘅票房啦，相對啦係高好多。即相對日本嘅，即日本係250同140比啊嘛，香港個嗰度好似四，我唔好記得個數，總之係相對嚟講啊，係唔會差過你邊位好多，當然係低過啦，但係冇低好多啫。 因為喺香港嚟講，嗰、那個分野冇日本咁大，香港基本上。話就話香港都 hit 咗，但係係冇日本嗰種社會現象級嘅情況。香港係未正式去到呢個級數。 我唔好意思，我調翻我睇法係調翻轉。 唔同咧， 係只係新海誠變咗另一個宮崎駿咁解啫。 應該咁講就係大日本嘅媒體喺李明哲，佢希望揾第二個宮崎駿啊嘛。因為佢揾宮崎駿遊戲，日本玩咗好耐，但玩到而家未完。 我係話我宮崎駿點解意咩意思就係大家並不是睇《天氣之子》好唔好睇而入去。因為呢個係新海誠，所以入場。香港係好多啲咁嘅人，多咗好多啲咁樣嘅人咧。 你記新海誠名字入咗去， 係啦，所以 咁 你入完之後罵到媽媽聲都好啦。 你入咗去啦， 你都入咗去，你貢獻咗票房，你唔會有分別噶嘛。除非你只要唔係 要睇下，要睇， 因為嗰啲人 下一作 嚇，嗰啲人又唔會睇，又唔會二刷嘅，本來就唔會二刷嘅。到底佢賺到天上有地下無又好，踩到地底嚟都好，都唔會有二刷嘅。咁啊，變成即係喺香港入邊呢個 比較僵化，或者即係咁講啦。香港嘅情況會有啲似，會入去睇動畫電影嘅，基本上都會入再都會俾機都會入去睇咁解咯。 同埋啱 即系然之后就唔会有一班唔睇动画嘅，连就算系即系宫崎骏嘅都未必会睇。 唔系，即系《三成》上嗰诶《天地之子》上嗰时系几月啊？八月定系 九月定十月？ 好似八九月嘅，因为嗰时啱啱就系最乱嗰时候，大家系俾其他新闻冚晒嘅。但系反而《封神》上嗰时就香港开始定啦，大家开始过节气氛嚟啦。咁成双咁就结果就是《封神二》就抢翻，即系叫做咩？佢拣一个好比较香港好嘅时间上， 唔系拣嘅，不过呢啲 撞啱啦，即系 唔系撞啱，佢真系拣圣诞节， 真系圣诞，真系拣圣诞节嘅， 佢打住圣诞嚟出噶， 系啦，一定拣， 我冇睇都估到啦， 拣圣诞节出，咁佢拗出。 佢揀聖誕節，但佢並唔知道聖誕節到底亂定唔亂噶嘛？點解佢都唔 fucking care 一個小小嘅地方到底亂定唔亂噶嘛？ 咁、嗯、日咪運氣咯。 咁天你知唔知日本六月先上啊？你想香港幾時上啫？ 七月咯，好似七月。 八月啊，八月九月啊。 哦，咁即係叫做咩？即係你運氣唔好啦，一個運氣好好啦。 嗯，睇你點睇啊？睇戲依然係會睇嘅，即係因為我嘅觀察就係、是、咧，天氣之子入邊咧。睇佢嗰啲咧，其實嗰只啊有一半咧，唔係睇開動畫，一睇就知佢唔係睇開動畫啦。一 pair 情侶走入嚟，當即係唔係係 pair 情侶行街食飯睇戲，咁你睇戲佢係要做行街食飯睇戲呢個動作，然後睇戲揾套戲睇。哦，新海誠啊，我照睇啦嗬，係咁樣樣，即係喺佢哋眼中咧，宮崎駿嘅動畫唔係動畫 ，OK。即係佢係分開啊！佢係要中期像動畫要分開計嘅。即係現在嘅情況下，新海誠都同宮崎駿一樣，分開喺動畫呢個區裏分開入邊分開咗，佢會分到 share 到一啲行街食飯睇戲嗰啲份額。所以佢嘅收視，不過佢唔可以叫收視啦，有啲慣性嘅收視。我點解用收視咧？就係有啲似慣性收視咁樣，你係唔係都睇噶啦？咁啊，所以會相對 即係有啲冇嘢做，有咦新海誠喎啊幾有名，我就會睇嗰種咯。即係佢去到依個級數， 因為你話佢係咪真係爛到底咧？又我肯定唔係，佢肯定佢依然係好嘅，只不過係可能唔啱某啲人嘅口味咁解。咁對佢哋對嗰啲純粹攞嚟打發嘅拍拖時間嘅人嚟講都 OK， 咁佢咪照睇，因為好簡單，你 Halloween 都係咯 ，Halloween 佢哋都係嗰扎人都會睇噶，都有可能會睇噶。雖然就我覺得嗰啲比例就會低少少啦。佢哋入嚟睇完，唔錯 ，OK。咁佢咪開開心心咁行翻出嚟睇戲，即係唔係好為求質素啊，唔係好為求乜嘢，佢哋唔會受啲風評影響，純粹就係聽個名，個名對，個朵夠大佢咪睇咯。 不過今年另一樣嘢就係今年頭先我講開 Disney Plus 啦，今年其實 Netflix 嘅動畫方面，我開始起色，因為嗰起色嘅開始有起色喎，因為之前佢啲Netflix 都揾過，因為出過錢拍動畫，但係。好像不是好，即不是好有啲料到，但今年佢幾套嘢我都 OK 掂咗喎。 我 Netflix 嘅動畫之前，我幾乎要寫個定律出嚟，就係、是、佢一定係符合，佢一定會符合一樣嘢，就係、是、製作好靚，個劇情好大鑊。 但今年 OK 咗喎， 即係今年咧個製作就老實講，其實我覺得低咗，即係製作水準。 首先就係佢改編啦，就先改編動畫就係七節啦，田村由美嗰套啦。依套嘢當佢話改編嗰時都話就哇，完全 Netflix 最中意嗰 style 嚟嘅。成班後生仔後生女，未來世界求生大亂鬥，完全 Netflix 最中意拍嗰啲咁嘅狗屎片咧。即係 Netflix 你喺佢個 list 去揾咧，一大堆垃圾片咧都係依類劇情嚟嘅。咁依套嘢最啱 Netflix 拍嘅改編冇意外啦。跟住權亞修羅而家又係以佢而家嘅進度咧，拍冇三季四季都完唔到嘅，起碼三季啦，因為第二季佢先拍完第二季，跟住仲有一大堆嘢。 即係點講？應該係咁講啦。即係之前我哋講 Netflix 嗰陣時已經講都提到，其實佢嘅嗱，首先佢因為資金充足，即係雖然佢嘅充足就係點講相對啦。製作就有啲問題啊。其實我好似以前冇提過，因為之前都係估嘅啫。後屘有我見到有訪談出嚟講，就係、是、因為 Netflix 好中意就係一次過成季咁車曬出嚟噶嘛。咁就到底呢個係會寬裕咗啊，定係緊縮咗啦？個答案係緊縮咗。即係對有人行翻出嚟就講，就係其實佢哋嘅製作方面會更加緊咗嘅，應該係因為佢唔係直接 Netflix 噶嘛，你前後要博其他嘢噶嘛，咁會變成咧就係我哋啱啱上季仲即係如果係正常嘅情況下咧，我就係、是一路做 keep 住滾動式咁樣去做，每個禮拜做一套動畫嘅工作量。咁但係呢個情況就變成呢，就係我要會喺上一季嘅季尾就要準一路做緊上一套， 一路我就要準備 Netflix 嗰套，因為我要 Netflix 一罐季禁制，我就要訂嗰套嘢出嚟。咁所以對佢嚟講會變成就係一季嘅時間，你壓縮到得翻半季嘅時間。 但 Netflix 依一年咧，就我 feel 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經企劃部嗰個經營層咧，開始 feel 到應該點樣賣啊！即係以前我覺得佢揾啲嘢咧係啲日本人係唔會有興趣，鬼都唔覺得佢會有興趣古靈精怪嘢。 題材一樣咯，我覺得佢係應該係個製 feel, 應該個製作有改到，因為咧其實好簡單調翻轉嘅就係，如果我都係要一季過。咁我可唔可以要佢后成季褪后，即係话我做完上一季之后，你下一季有成季嘅时间去做呢一套，做完到再下一季你先订出嚟，你都系一次过订晒成季出嚟，你只系迟一季订啫嘛。 但系我觉得呢两年佢开始 feel 到就系日本人想要只动画，系日本人要嘅嘢。大佬啊，我睇 Netflix 买咩《炎之选校生》，跟住睇完嗰日就。你唔係啊嘛？你有錢都唔係咁使啊嘛？雖然有錢買好多垃圾，即係有時你睇佢嗰啲動畫啲咩忍者蝙蝠嗰啲，喂，我真係唔覺得日本人會 buy 喎。但係或者嗰咩我魔城咁睇完就係，佢哋睇咗第一季，喂唔掂喎呢條嘢，日本人係唔 buy， 鬼佬我都覺得佢唔會 buy 喎。但 係依家日本人唔會 buy， 而係日本 buy 嗰套嘢，拉呢個嘢嘅人數就係非常之少。你點講啊？如果你係一紮大眾但動畫之外，仲有一套小眾動畫，咁就可以贏下明星啦，最少。 但佢依件小眾都唔算係少少小眾嗰種啊，去到即係我魔城嗰睇完之後。 sorry， 而係應該話喺 Netflix 入邊嚟講咧，呢類係大眾而家阿每日講嘅嘢係。 即係唔係？我講嘅係佢都係小眾，不過就係即係佢唔應該攞佢嚟做個主打。 但 係 佢有時可以莫名其妙可以啲。不應該是主打嘢做主打啊嘛，嗰先大鑊啊嘛。但係依兩年依一年嚟，七師同埋拳亞修羅佢攞嚟做主力宣傳嘅。 最緊要、OK、最緊要係冇外國味， 冇外國味， 冇外國味。 因為最麻煩就係咩？以前佢拍動畫係好重外國味，喺鬼佬口味嚟嘅。 就算係 AICU 都好重老美味。 因為我估嘅就呢個係估嘅啫。我估佢個策略就係、是、嗱，我攞你哋日本人啲梯圖嚟做。咁你日本人會買槍，咁然後咧佢又做到鬼佬會中意嗰個咁個，咁啊即係咁。 鬼佬西餐， 呢個全球性公司就好啊，可能個策略會咁樣諗啊嘛。咁結果就係、 是、 撲街。 鬼佬睇動畫，其實老實講 唔夠日本味。 最介中我最中意例子就係、是、 日本又唔係咁中，又唔中意你嗰啲唔完全嘅美國味。 請翻日本師傅就係做煮西餐。 就係、是、咁樣搞出嚟就會變成咧，就係鬼佬又唔會特別中意你，因為鬼佬中意睇動畫嘅人，又調翻轉未必因為你遷就佢而喜歡嘅喎。即係你諗， 佢就係唔想睇翻本來自己嗰啲嘢，先會轉過嚟呢邊。 因為佢好有可能本來已經俾人調教到係中意睇日本啲嘢噶啦。咁你突然間懟嚿嘢出嚟，咁同我睇啲美劇有咩分別？除咗用動畫做、 這個。呢個先問題啊嘛！入就前嗰幾年，Netflix 一直都摸唔到，就係佢成日諗住揾請，即係要用日本師傅煮西餐。 因為呢類嘢喺日本啊 ，Netflix 佢嗰陣時喺歐洲拍嗰啲，即係拍咩而家咩紙牌屋嗰啲咧，佢嗰條 channel 係真係影響到美呢邊啊嘛。 唔係佢問 佢，但係佢想用呢一個方式想試下喺日本動畫界呢邊、嗯啊，結果而家咪佢哋都即係一年兩年知道問題，咪 今次出名咯。而家聰明就係、是、請日本師傅，你做翻你自己熟嘅嘢，我唔干涉你。總之你做翻你自己最拿手嘅菜，好、搞掂。 因為佢之前嗰種咧係嗰一類，唔係冇人睇，但喺日本嚟講咧係一個好小眾，即係偏歐美風嘅作品係好小眾嚟噶嘛。 但佢諗住係諗住打日本市場啊嘛，諗住同 Hulu 嗰啲已經揾咗本，即係叫企穩日本市場嘅串流服務去搶 market 啊嘛。 所以就而家佢調整策略之後就 OK 啦，因為以佢嘅點講啊投入嚟講。個製作 OK， 劇本 OK 嘅話咧，其實唔可能會差嘅。即係你知，因為你改編之前，你係知道劇本係點嘅嘛。如果你改編作品的話， 同埋佢終於摸到一樣嘢啦嘛，就係、是、你首先滿足日本觀眾先，你係打日本市場嘅呢套嘢係。你唔好諗住你就日本你 OK 咗，你入外國市場咧就自然 OK。日本你都唔 OK， 講咩？即係講就係你我係你煮日本菜。日本人都唔食嘅，你做咩日本鬼佬點會食啫？你真係鬼佬啫嘛你！ 我睇法有少少唔同就係、是。點解全世界會 buy 日本動畫？當然係唔 buy 嘅人零唔計啦 ，buy 佢哋嘅點解會 buy 佢？因為佢好日本動畫啊嘛。 就是、日本嘢啫嘛， 即係佢 隔住一年嘅教訓，佢終於開始理解到呢樣嘢。 兩三年㗎啦，呢兩三年佢唔知俾咗幾多學費㗎啦。 2017年宣布要搞日本抗促日本動畫企劃，2018年開始陸續出現，2019年係一年左右。 我一年 左右， 交一年咁算快喎，拉咗年交一年學費算短㗎啦。有啲人 喂，其實好簡單啫嘛，到你2017年嗰陣未知㗎嘛。咁啊，開始搞企劃，閉喺閉門造車咯，可能佢咁啊，跟住播出嚟拉咗嘢，咁啊，跟住而家係要 一啲未正式上馬嗰啲，咪即刻拉翻落嚟。 你 marketing 啊，嗰啲嘢梗係要入俾人照費啊，成噶啦。咁跟住咪要，咁你照完跟住咪省，咁咪上省司改善。搞掂諗掂你點樣 ？Netflix 喺外國咁快搶攤，其實因為佢真係識去點樣去迎合市場。 嗱，依樣嘢證明到咩？Microsoft 搞咁多年，佢都係搞唔掂 Netflix， 一年教訓佢就識轉啦。 有少少唔同，Microsoft 係放棄咗日本市場。 佢係當年其實好耐咁樣，但係佢就完全 Netflix 做嗰種做法啦，就係 佢係衰 Q 咗就走啫嘛。 佢從來都扭唔到嘅就係咩？佢揾日本動畫、日本遊戲公司去做西餐，要做啲公司 game 死不像。 咁佢所以2018年知道賴嘢啦，開始調整企劃嗰啲嘢。咁2018年嘅企劃，我哋咪喺2019年睇到咯。 啊，叫佢開始上軌道啦，就期待我嘅整嘢。好啦，咁講遊戲方面，我就 講啦，動畫仲有一間好大嘅事嘅就係、是，即係呢個聯合國改個兒童權利公約嗰條嗰單嘢。 結果係點啊？ 結果過咗咯，過唔到。 有錢冇反應 喎。就係過咗之後，咪日本嗰邊就因為嗰陣時我哋喺度驚係乜嘢咧？唔係驚你日本乜嘢，因為鬼佬世界對兒童色情嗰陣殺住呢啲嘢就唔係新聞嚟嘅，就係亦都唔會因為呢條條約有咩改變嘅。主要係驚日本會唔會因為咁樣嘢而跟住去改。咁然後咧，日本就掉出嚟，就係行出嚟同你講，我唔撚屌你。即係個當然佢唔係講呢句嘢啦，但係翻譯嚟咧，我唔撚屌你。即係佢講嘅就係話你聽我咁呢嚿嘢冇充分諮詢過會員國嘅嘢咁樣，然後乜嘢？然後因為呢個唔係強制性，佢講嘅門面説話就係呢個唔係強制性嘅。佢冇講後面嗰句，但係後面嗰句好明顯係，所以我唔撚會屌你。佢嗰句好明顯就係咁樣。咁所以就其實基本上雖然過咗，但係應該就唔需要太擔心。即係咧嗰啲咧買呢個幼女無碼漫畫，仲要大大聲講，然後俾海軍攔 Q 咗嗰啲咧，就另一回事啦。 依個係咁樣，咁唔作死就唔會死。 係啊，佢都過結果係過咗嘅。 過咗關，佢未收嘅，我真係好有一你就有機會就係收完跟住俾人拉㗎。係 啊， 因為你如果你證明即係、就是、你認你係收件人，佢就做嘢、啊。 因為件嘢寄過嚟，佢冇辦法證明係咪你㗎嘛，因為可以係人哋寄嘢俾你㗎嘛，即係所以你接收你收過下拉人。是真的會發生，你不要以為只是香港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全世界都是這樣的，即是你收完即是這樣的破獲什麼兒童色情集團，然後跟著那件事去寄，你照發貨，但是他就催著你，一路催著你，跟著 到你上門開門收，開門就收包裹，你收完簽收了，跟著就拉你， 是的，即是簡單就是猜到去雞就放蛇那隻而已嘛，除了衫收了錢了，跟住破門拉人啦！ 要等你除 Q 埋衫先。 系啊，但系冇，當然啦，有門食免費餐就你呢個問題啦，呢、這個就，但係基本就咁做嘅，因為你一定要除咗衫去正式有嘢交易先計數噶嘛，唔係話咧法庭咧去challenge你噶嘛，可以 challenge你。喂，我咩啊？我都話到係純粹結交朋友， 純粹吸面皮吸面皮純 援助交際，即係我哋收錢做交朋友有乜問題先？即係咁，你就出份帳，咁就會出份帳，係啦。所以咧，一定要除衫，即係最少係準備打炮嗰下，你先可以叫做人工。 係啦，所以成日都會出現啲咩免費餐咁嘅嘢啦，食霸王餐咁，依個另一個問題啦。咁好啦，差唔記得咗，今年咧就因為東奧運2020就搞亂，入成個東京亂咁 hea， 咁就Comic-Con 就搬咗一部分去隔離個區嗰個，我亦都唔係叫會場，係一個倉嚟嘅。公開展示棟根本上嗰個唔係一個叫做咩正式會場，係一個臨時倉，即係揾個貨倉咧，突然一個鐵架咁要捱一年半載，即係拆 Q 咗佢嗰種。咁就應該會用到下年嘅 C98，因為今年 C97都仲係用咁樣清開展示棟嘅，分開兩個倉嘅。而咧麻煩就係、是，如果你由碧西行去東海展示棟咧，基本上咧就1.5公里。大約是20分鐘左右啦， 以阿宅的行速来讲都几系，冬夏天就会好金，冬天应该冇咁辛苦嘅。咁就之前我都讲过啦，就咁分开咗个篮管新开咗咧，就 OK 大。咁如果等佢 C99 去重新用翻成个碧西嚟做咁 ECAT 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够用嘅。 咁其实本来俾阿比阿健插咗，因为本来讲呢啲法令相关，我想 讲埋先啦。 呢个欧盟嘅欧盟理事会嘅注册员主令。最終都是通過了，但是呢個修改之後算是減辣版本啦，即原本是呢個新聞摘錄都算是違反的嘛，咁而家就話摘錄可以，簡要摘錄可以，你全篇 copy and paste 唔得，咁其實都好符合，算是合理符合我哋一般嘅。嘅使用習慣，即我哋之前講就點解會咁大鑊，就講緊喂我 Twitter 成日都係 keep 佢一段。跟住六個 common， 跟住 share 出去，實際上我都係幫佢傳播咁解啫嘛。你真係想睇嘅，你最終你一定要點落去噶，你唔會因為我段摘錄而咩啊嘛，即係佢有算係叫咩啊，合情理咗少少啦咁啊，咁啊佢會個13條話原本就話嗰個傳輸平台要過濾曬使上傳者嘅內容，呢個技術上不可能做到嘅事，即係唔係佢方唔方便嘅問題啦，已經係技術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你叫 Google 去審查曬所有 YouTube 上傳嘅片有冇違反著作權？ 冇可能， 係唔可能嘅事嚟㗎。 就係諗傻，上司諗都唔 即係佢最多就係做到機械去做，因為有啲比較容易做嘅，譬如音樂嗰部分。都成日誤判嘅啦，你嗰啲呢個 YouTube 唔封鎖啊，或者去搞鳩你嗰啲版權啊嗰啲嘢咧，呢啲我哋開個支票唔緊要，我有機會一定會講，即係依個 YouTube 點樣喺版權上面幾咁狗屎垃圾，呢個唔緊要。總之就係佢最多只能受到機械嘅初步篩選嘅啫嘛。係 喎，有嗱題外講，我講句咧，近排 VTU Virtual YouTube 好似又笠笠亂喎，日本 唔係呢套呢個陣間陣間 先講呢個， 唔係有機會陣間就講埋，就跟手會講埋，我講埋呢單嘢先。咁啊，最佢會考慮到個，所以佢會佢會case by case 啊，我咁講，去根據個平台本身嘅能力，去決定到底佢要去到咩程度，佢對佢嘅上傳物品，即如果你係好少嘅平台，你根本冇能力去審查嗰啲嘢，佢就由得你啦。咁啊，好似以前咁，繼續用避風港形式，即你只要接咗投訴嗰陣時下架，咁就 OK 啦。咁如果係大啲嘅，即係好似 YouTube 啊嗰啲咧，咁佢就可能會比較高少少，即係所以點解佢會搞啲自動判斷版權啊嗰啲嘢咧，即係都係即係咁佢總之現狀嘅情況下已經符合到，即係以我所見咧，就係暫時應該唔會有太多嘅人因為著作權指令嘅更新。而會好大幅地削限咗你哋，除非你係嗰啲咧中意將人哋個成篇新聞 copy and paste 車落論壇嗰啲人，即係如果係呢種咧，你就會賴嘢嘅。咁啊，不過雖然就有咁嘅人存在嘅，但係我就相對比較少啦嚇。咁啊， 好啦， 咁啊，所以就點講啊？件有少少雷聲大雨點少嘅，但係件事好大，但係冇乜嘢。 唔緊要啊，今年年度呢鬼佬嘢最大嘅 Hotel U 啫嘛 ，Hotel U 啫。 OK 啦，嗰單問題，咁啊，啱啱你提 Vito 馬啦，好啦，因為新聞來的，係今個禮拜的新聞。 因為我近排知道入邊 Virtual Vito 派界又好似頗為立立亂， 即係最近嗰單咧就係呢個 本蓋 貓公嗰間公司就宣布破產啦，係啦，係破產申請，即係咁啊，佢然後，但係佢應該就係旗下啲 VTuber 應該係佔個新公司咁解吧啫，就應該冇乜事嘅。 但係都好似本來好似又搞亂舐咁 hea 喎，好似。 梗係舐咁 hea 啦，即係本來我覺得咧就係一號機分裂做四號機，一至四號原本一個，然後分裂做四個，而且二三號係將會取代一號。一號即原本我哋識聽開個把聲咧，就會應該係會越嚟越少嘅。而佢中資人就應該懷疑係中資人，因為佢冇正式公布過，但係應該係十之八嚟八九噶啦。懷疑佢嘅中資人就應該係有好間接地透露過自己好似有啲唔係好自由嘅狀態。 佢講到咁婉轉，因為可能醫藥啊相關嘅問題咯。 合約問題。 咁啊，結果咧就係點講啊？大規杯咯，應該話今年這個伴愛再加埋四天王嗰五個人全部瀨曬嘢，係全部瀨曬嘢，係各自都有發生嘅問題啊！小白嗰啲遊戲社嗰邊又出過體質事件，即係好似。四天王連埋阿伴愛都係出現，因為又出現嗰個替，唔可以全部啊，好似好多都出現個替身事件，即係咧你原本個中之人就之外，另外再揾人做佢中之人，因為點講，你其實好容易睇到嘅就佢講嘢嘅語氣啊、速度啊、語調嗰啲嘢咧，你好難扮啊，而且因為佢VTuber 某程度上咧個聲音要爆肚嘅，佢有劇本，好有可能有劇本，但係好多時要爆肚嘅。咁嗰啲爆肚嗰啲咁點講啊？咁性格化嘅嘢咧，就好容易即係睇多少少，你就好容易去 feel 到。咁結果就幾單換中之人都嚴上咗。咁啊，呢個伴愛就更加唔好講啦。佢就呢個即係點講啊？啲人其實叫佢支那愛呢個四號機，即係四號機講中文嘅係。即係本來咧都仲 OK 嘅，但係喺個時間點啊，即係做法手法上邊就都頗或者為因嘅，所以就係基本上就係本來加四天王全部瀨曬嘢，即係包今次連埋貓公間公司接咗之後，咁就真係四天王全部瀨曬嘢啦。順帶一提，胡亮係已經出咗四天王嘅範圍嘅啦，係啦，咁啊佢。所以應該是全部都出曬事，咁到底會點咧？就其實老實講啊，呢嚿嘢咁一直間爆紅，我知唔係一直間只係比喻就 OK， 一直間爆紅，咁跟住就係啲咩人狗屎垃圾都嚟搞，都搞 YouTuber， 係啊，我順帶一提啊。妹妹公主都搞打搞 VTuber 啊，系啊，有啊， 你话成就系睇到之后，即系我都唔同你呢个咩啊？ 我听阿苏公下次等你拉翻佢嗰班声拉到咁高啊！哎呀，苏公小姐，你真辛苦你啦， 即系 因为讲真要咁多要一大把年纪，仲拉翻当年嗰把声，冇咁可怜嗰把声，几痛苦啊噶！ 咁啊，所以佢咁样爆之后，一定系乱。咁佢会唔会出现个类似 Atari Shot 嘅物体咧？咁我觉得有机会出现咁嘅情况。但系或者系变成就系、是、变翻做剩翻一啲核心粉丝喺度，啲嚟凑热闹嘅全部走晒。咁嘅情况系咪变翻做佢哋自己玩小圈子，自己玩自己嘅？我觉得呢两种可能性。咁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比较大，但系前者都有可能嘅。咁就但系。他們的新聞八卦太多，到今次不開支票了，因為我們之前提過一次，提過一大集，而且就是其實我都不算很熟，所以就 算了，他真的太麻煩了。好了，最後 年尾留了還有一間動畫公司收不到貨，收不到皮的，就是那間我不知道那叫什麼普拉古塔姆，他做過的動畫，老實說只得點解先生？點解老師會喺度 嗰套遠星 L 洞？ 得嗰套嘢我叫比較識嘅啫，唔係好熟呢間公司，就係負債4300万 yen， 然後收皮。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負債4800万， 咁少？ 一間動畫公司負債4000几万 yen， 然後收皮，呢、這個嘢其實係好唔合河車嘅。點解咧？你做一套动画都不止这个数啦， 其实系咯，我听佢就好正常咯，但系阿妈，咦，唔系好正常喎、 啊，即系佢收埋就好正常嘅。 嗱，因为之前就系负债累累嘅 Sabi 咧，就终于就俾俾母公司 Producer 收购翻，因为之前咧就全又话又俾新威士收购又乜又卖，结果全即系一直以来佢母公司咧，因为Sabi 咧就一直都系Producer 嘅子公司嚟嘅，即系佢即系 Bot IG 啊，佢嗰个集团啊。咁終於就融入翻去Producer IG 裏面，咁就唔使煩，即係嗰啲版權唔使外流，因為 Sabi 好多收藏好多 license 嘅，好多啲版權，即係例如話係我真係想講就係 Lapis 唔係 Trouble 啊，超級王女， 即係點講？因為一般嚟講咧，你只係包括呢單嚟啫，佢好 Q 多啲所謂嘅破產啊，或者係揾白冇事啊嗰類嘢啦，佢哋負債咧都係億億聲嘅，即係唔好以為好大， 起碼數億。 其實幾億是很正常的事嚟嘅，因為整一套動畫剩翻啊，唔計短翻，唔計低預算翻嘛，一套正常的翻製作費大概一億， 然後連埋嗰啲買位費啊、宣傳費啊、kick 嘢啦，大概要兩到三億左右你先落到樓嘅。咁做一套嘢就要兩到三億，咁我當你一套嘢炒粉你就收咗皮。咁你最少都要負債兩億啊！ 但幾千萬係會要用係入不敷支咁嘅，同埋幾千萬度都度到啦。講真，日本依個數目唔係都唔係大到啊，大到咧啲公司啲銀行全部殺收零頭，係咪咁差？係咪你信譽咁差咧？銀行唔肯借錢俾你。 不過呢間公司本身就比較後生啦，我以我所知應該 係。但係即係唔好唔係少咁， 可能 係 唔係可能係借唔到錢啊？因為係冇出，因為都係吹，因為一動畫可以負債咁多，就因為佢借到錢，借到夠大錢出嚟翻嚟，然後當然有人投資啦嚇，跟然後去做套動畫出嚟， 整滾錢， 然後套嘢收唔收得，你抌落去個億億聲，然後一血本無歸，咁你咪可以 資金流咪停咯， 咁你咪可以億億聲咁負債咯。咁但係呢度係冇人肯借錢俾你，咁你咁你前面啲債，你又要還錢俾人。幾千萬作為一套動畫係咪少啫？如果作為一間公司都唔少啊，老細講，你叫你攞幾千萬影出嚟啊？ 咁點同咁唔同嘅？公司一間公司同埋一個人係兩件事嘅。 就算一間公司幾千萬影都好撚大嚿錢啊！ 同埋你嗌出名，不過就係嗌出名，你真係搞動畫嘅話，其實好難嘢嘅。 尤其是啲咁嘅小公司啊，真係可以個營運資金真係咁鬼少嘅就，即係。咁所以佢收咗咁啊，不過就即係唯不幸中嘅大就係呢間公司唔係咁值得可惜咯。 咁新公司噶嘛，新公司出生死死好普通啫。好啦，最後講下富文先啦。跟住今年走咗嘅人，首先有講過啦，《大二大冒險》嘅男主角啦，達爾老牌聲優藤田淑子今年走咗嘅，《白石東美》跟住《老邦三》嘅作者Monkey Punch，跟住《大之龍龍》嘅原作者小野夫。跟住咧就係曾經香港都好紅嘅《孔雀王》嘅作者狄野真，同埋《星戰演珠兒》嗰個Peter Mihail就今年走咗嘅。好啦，咁呢一 part A C 就差唔多講完噶啦。咁下一個禮拜咧就輪到 game 啦，因為 game 基本上咧就除咗《Fuck You Call Me》之外咧，我係《Fuck You 暴雪》嘅。 係太多太多嘅。 暴雪我《Fuck 暴雪》《Fuck 成集》嘅，好下個禮拜再講。